把作业又全填。 话题往后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国家旅游局表示，导游管理办法将会在2018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该办法主要规范了导游职业许可和职业行为，促进导游行业的健康发展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，今年的1到9月份，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97万人，同比增长了30万人，基本完成了全年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。商务部门表示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，扩大消费的基础不断稳固，预计今年第4季度我国消费市场将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。中国慈善联合会最近发布了报告显示，2016年中国全年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共计1392.94亿元人民币，占到了全国 GDP 的0.19%，社会捐赠总量创下历史新高。2017年二手车电商报告表示，部分地区线上渠道的交易已经超过线下，整体线上渠道的占比增至41%。发改委近日印发了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域建设规划纲要，鼓励地方争创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计划到2020年创建并认定300个左右的国家级特优区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17年10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4%，较上一个月回落了0.3个百分点，物流业经济活动整体运行态势良好，保持适度增长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，长沙正式加入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，成为了世界媒体艺术之都，长沙也再添了一张世界级的名片。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唯一结局就是无止境的

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，不能和你分手。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，当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笑提示，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最近呢，有一条关于微信的消息在网上疯传，说从11月11号开始，腾讯旗下的 QQ 和微信的头像、昵称等资料，一年之内只能修改5次。这个消息呢，立即在网友当中炸开了锅。腾讯呢，也是通过在知乎上的官方机构号回应了网友，说此次为谣言，截图呢是 PS 的，所以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。由于系统的维护，相关的功能也将会在近期进行恢复。这个消息一经传出，可以说是直接打压了这个谣传。而所谓的微信群将会无期限的取消，也是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。用户一旦建群，只要不删除都是长期有效的，而群的二维码每次提取时呢，都会自动的设定一个7天的识别有效期，一旦过期需要重新提取。而所谓的保存二维码到手机可以直接加入这样的说法呢，也是谣言。所以九六九微笑提示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微信相关功能和规则的更变呢，一定要以微信官方的信息为准，切勿信谣传谣。 天气越来越冷了，很多人都会在朋友圈里发这样几句话，比如说，有一种思念叫忘穿秋水，有一种寒冷叫忘穿秋裤，有一种爱叫妈妈喊你穿秋裤。那最近随着冷空气的频频来袭，以及寒意愈浓，耐不住低温的朋友们呢，是一边调侃一边翻出了压箱底的秋裤，默默地扎进了袜子里。其实在泰山脚下的邱家店镇姚家坡村有30多年的缝制秋裤的历史，而如今他们的针织专业户甚至占到了全村的1/3，每年的秋裤等针织品的销售额过1亿元，所以他们也是山东知名的秋裤村。很多人都说不知道自己的秋裤产自哪里，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，可以提醒你，你穿的秋裤很有可能就产自泰山脚下邱家店镇的姚家坡村。用一条秋裤护一冬温暖，可以说对消费者而言，秋裤呢或许是意味着温暖和关爱，但是对于生产者来说，还意味着温饱和梦想。很多的车主都会有将车开上路肩的经历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马路牙子。那如今不少的路肩的高度呢，至少都有12厘米，甚至有的还达到了20厘米，相当于轮胎直径的1/3。但即使是这样，还是有很多的车主会无视他们，不管高度如何都会直接开车压上去。不管这种行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，那对于轮胎而言都是没有好处的。路肩呢，随时都能够将轮胎顶成内伤，从而埋下鼓包甚至是爆胎的隐患。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，开车的时候呢，要尽量的避免这种行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天有。

几句爱。 生活中每个人跟坐这个姿势都脱不了干系，上班坐、地铁坐、开车坐，然而这个你每天都在做的动作正在悄悄地伤害着你哦。根据数据显示，80%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腰痛背痛，而这些呢都是由不正确的坐姿所导致的。其实改变就是从现在开始的，一定要学习正确的坐姿护好腰椎，有时间的话也记得要给你的腰减减负哦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作为一个 leader， 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，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，你要能够帮助企业，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，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。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，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，

等字迎接伤悲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国家发改委将在双十一前后发布电子商务领域黑名单，目前共梳理出了黑名单企业达到6440家，其中首批500家已经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布。今天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京津冀三地最近联合发布了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，三地将会共同推进压减燃煤，其中2020年底前，河北平原农村地区的散煤将清零。针对连续阴雨天对于秋粮收获收购造成的影响，国家粮食局等三部委日前发布了紧急的通知，切实解决农民实际困难，帮助农民受粮变现。2018年空军招飞章程日前发布了，大学生飞行学员入学即享军官待遇，毕业后受空军中尉军衔。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，我国长征火箭正在开发基于固体运载火箭的海上发射服务，有望在明年实现首次海上商业发射。为了留住人才，湖北武汉面向大学生推出了10万个就业岗位，其中年薪10万的高薪优岗接近10000个。日前，质检总局公布了今年9月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信息，主要的项目是品质不合格、标签不合格和食品添加剂超标。在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当中，奥利奥等知名产品在列。最近有爆料人称，中青旅在为其办理澳大利亚签证的过程当中存在不递交签证申请、伪造拒签信的行为，对此中青旅回应称与事实严重不符，将采取法律手段。 城市的天空有天使沐浴在星光里，春天是因为我思念你，春风里温暖的琴声，是海棠花开放蓝天里，幽香的清雅宛如你，我如此爱你们的季节，是七月每次的来临。虽然我和你相隔千里，却依然和你在一起。老的城墙就好像沉默的莲花绽放夕阳里，你们互相搀扶的身影缓慢走在晚风里。 这城市最美的天空，你的笑容和青山相映，让我的心感到宁静。西山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小遥想，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。放下渴望生活的心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简简单单的为你歌唱，阳光照在冬天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Thank you.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那林俊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人问我想做出什么样的音乐，那我会说，我希望可以写出一种歌。譬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商店，有一个女生走进来，她刚刚失恋，心情很差，然后她从店里的广播节目呢听到一首歌，那一首歌刚好说中她的心情，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，有人能听到她心里的声音。林俊杰说他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歌曲。那就是要来分享到的这首林俊杰的《他说》，就是这样一首歌。

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呢，正在不断的提高。那如何让父母有一个舒适的养老环境，也是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的问题。今天的九六九老板说，我们邀请到了惠家养老的董事长曹苏娟女士，她在养老领域有几十年的经验，而对于养老这个行业，曹苏娟女士有很多的感触和情怀。 其实在从业的过程中，你的这种情怀和责任，是来源于老年人对你的需求。可能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份工作，那么按照我的工作的流程和职责去做好。但是慢慢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，其实你更多的你是给予，因为老年人他很需要你的帮助。那么在给予的过程中，你的成就感就是满满的。你每天面对的老人，他对你的这种需要无时无刻不存在啊。那么成就感延伸过来就是责任。 责任是曹苏娟女士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及到的一个词语。养老行业在创业项目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行业，那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其实不亚于其他的行业，甚至要面临和解决的还要更多。而对于创业这个问题，曹苏娟女士给予我的答案让我觉得很有正能量。 其实创业者最大的诱惑就是这种不定性，是吧？对未来的这种这个未知性，其实也是很大的诱惑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呢，我的创业呢，其实是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市场，所以我对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担忧，在我心里并不是很占很重要的一个位置，是因为这个市场就在前面，所以呢，也是满满的希望啊。那么用我沉淀下来的这种经验，给市场，给这个养老市场，这么大的一个养老市场，能够释放分享我这种经验。 每一个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，这些问题曹苏娟女士凭借着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经验，把它们总结成了养老行业的智慧锦囊，并且分享给了养老行业的伙伴们。因为她觉得这个行业存在的不只有竞争，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初心和匠心，学会分享，让养老行业越来越好。 那么其实我愿意把我的经验进行分享，让大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尽量的平坦，用我之前的这种经验呢，让大家规避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沟沟坎坎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发展路径顺畅了之后，其实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够投入到养老这个行业中，让我们的养老发展的更快哈、发展的更顺利。那么将来我老了，我还能够更快的能够享受到养老的服务，高品质的养老服务。 作为一名创业者，在节目当中曹苏娟女士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业心得。 那么其实作为创业者来讲呢，信念我们总说不忘初心哈，就是我们出来是做什么的，我们的目标在哪，那么我们就要坚定我们这个目标和信心。尤其是我们做养老，我就跟我刚才说到的，就是我出来我为什么没有太多的顾虑，是因为我觉得养老是个大市场啊。那么就我自身从业的经历到这个市场中来，我觉得我是充满信心的。所以呢，其实心态的占比应该在我们创业者来讲呢，就心态和信心要占到70%啊，60%-70%可能要更多一些。那么坚定我们选择的道路，坚持，什么都是要用时间来进行磨砺的。匠心我们也是需要一点一滴每时每刻时间的积累来完成我们的这个。作为创业者来讲，既然选定了目标，一定要坚持。 让老年人享受悠然自在的生活，有尊严的养老，这也许是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个养老从业者的目标。也希望在老龄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能秉持初心和匠心，让养老行业永存温情。好了，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。我们下期再见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娇娇。继续说到的这个歌手呢是周华健，在周华健的众多的歌曲当中，无数的网友表示《难念的经》这首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，因为这首歌是97年《天龙八部》的主题曲，表达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意境。那对于《难念的经》这首歌的难度呢，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形容的，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我把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，就是没有学会难念的经。”由此可见这首歌的难唱程度。如果平时的你也爱唱歌的话，可以跟着接下来的这首歌一起哼哼看喽。

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学校的广播台特别喜欢放五月天的《倔强》，每次吃完晚饭走到校园的操场上，就会听到广播里播着《我的手越肮脏，眼神越是发光》。那个时候每天呢都是无忧无虑的聊着不痛不痒的八卦，拨开一个阿尔卑斯棒棒糖，而 BGM 却是我和我最后的倔强，握紧双手绝对不放。回忆起来，曾经青春当中最美好的日子其实都可以用五月天的歌来串联，而听到五月天已经20周年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会突然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五月天12年前的作品了，《倔强》。 这一次，我和我的倔强。

生也是错。 你还要听解释，怎么竟变得冷漠？ 都是你的错，知心也是错。 你还看紧我， 你叫我怎会可以放手？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，对我仍过分。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而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，无需关心我感受，无需伤透后你方可以放手。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而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若你没厮守一生的决心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在你字典中一句 挥之则去，对我仍过分。 若你曾讲的都不可算真， 请不要爱上我这么一个人。 而其实我太认真，心中很记恨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现在人们出门都是用小车代步，在外面堵车是经常看到的，有的人就会干脆把车放着不开，还不如坐公交或者坐地铁方便呢。如果把车这样放着不开会怎么样你知道吗？首先是电瓶，有经验的车友都知道车在行走的时候会进行充电，但是你的车如果停着一个月不开，这样电瓶会受到危害，很有可能不到一个月电瓶就坏了，如果是比较老旧的车，三个星期左右就没电了。而发动机和变速箱也会有问题，首先长时间停放的话，机油会出现问题，会出现变质的情况，这样一来润滑度磨损度都会有问题，还有可能会凝固，不仅仅是机油，各种冷却液也会发生变质，发动机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是会受到伤害的。车主在停车的状态下通常会拉起手刹，这样一来手刹拉线就会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从而缩短寿命，尤其是那些没有停在平路上的车更是面临这样的威胁。长时间的停放车辆，电子元件容易受潮，橡胶在风吹雨打的时候也会加速老化，这样一来车辆的防水阻音功能都会下降。如果您真的需要长时间停车的话，最好能够停在地下车库或者是环境相对而言封闭一些的地方，如果没有可以给爱车加个车衣。其次了，停车可以停在平坦没有坡道的地方，将手刹拉得轻一些，如果有可能的话定期去启动一下车子，稍微开一圈，或者将电瓶取出，用更为妥善的方式保管电瓶，这些都会使得车辆在长时间停放的情况下更加安全。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车要做好养护，要时不时开一开，这样才能确保车辆的寿命更加长一些。